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帝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八 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天不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话。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 听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相声《三字经》是一本介绍相声历史和演变的书籍。它用一种说唱文学的语言与形式，去演绎另一种说唱文学的历史。相声艺术啊，博大精深，以三字经的形式讲述相声的发展史，更是别树一帜。书中呢，不仅详细地介绍了相声的表演技巧、语言习惯，还有相声界的大师前辈等名人，使内容更加贴近生活，便于阅读。这本书呢，是由曲艺杂家崔琦先生撰写，由我给做的注释。这可以说是一本相声的开蒙读物啊，入门教材。相声三字经，咱们接着继续给您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徐徐到来话北京。那么今天呢，我就和崔琦先生继续给您说说相声三字经。那么说这本书之前啊，咱先聊两件崔琦先生的小故事，这也是他呀主持剧场相声的这些个译文。崔琦主持不用稿子，都是顺水推舟，即兴而来。哎，甭管是说是曲坛大家还是后起之秀，一般演员呢都能三言两语啊，哎，抓住他的特点，哎，或者聊流派也行，砍形式也行，哎，聊表演，说师承，三言两语就让演员和节目和观众都融为一体。有一年呢，骆玉笙上老舍茶馆助兴，崔琦呢面对北京观众的热情与敬仰，哎，他对骆玉笙是这么铺垫的，说骆老先生啊，出生在上海，早年呢在南京学唱京剧，30年代就享有金嗓歌王的美名。那么他这回呢，上咱们哎，接着往下一说，既顺应了观众心理，又让观众有了新的受益。再比如说赵玉明演唱岔曲《反风雨归舟》，他先介绍了岔曲的命名和八角鼓的来历，引起观众的兴趣，然后再说。说您别看这段岔曲叫反风雨归舟，通篇写的都是雨景，但是从头到尾呢却没有一个雨字儿。哎，这么一提示，观众自然也就入戏了。还有一回，就是前面是通俗歌曲加 disco， 嚯嚯，后边是单弦儿。这个单弦演员呀就很为难，这怎么接呀，头楼上咣叽咣叽叮咣，呵，连 disco 带底下唱，这观众也爱听，后边一上去上一弹弦的，这唱弹弦民族曲艺，那有些年确实是不吃香了，没法接。哎，崔先生上台先说了，说今儿我跟各位观众说个事儿啊，今天的节目啊是中西合璧，就好比啊吃完了披萨饼，让您再尝尝咱北京的爆肚啊。哎，我想推荐您一个节目，您准喜欢，这段叫什么呢，叫西门庆跟他的小蜜潘金莲。其实这段是传统的挑帘才艺啊，但是崔先生这么一报，呵，观众立刻笑了。完了他又接着讲，说这个潘金莲啊，为什么叫潘金莲，三寸金莲，哎，这金莲是什么，是过去女人的脚，过去怎么缠足，从什么时候开始，或一讲缠足的历史，观众的情绪立刻就回到传统文化上来了。这个时候再把演员请上来是大获成功啊。 得了，说过了崔琦先生的故事，我们请出崔琦先生跟我一块儿给您徐徐道来这本相声《三字经》。 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了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画北京。 北京的故事，一人说二人斗，甲乙丙称为凑，一人使叫单边设反问自己翻，这就是几种形式不一样。 相声几种形式也说明它的艺术规律。 嗯， 因为相声呢，这个大家听的一般的都是对口相声， 对俩人 比较常见。为什么呢？俩人呢，他容易制造矛盾。 嗯， 啊，或者俩人通过机智巧辩，或者互相抬杠， 嗯， 不服气， 嗯， 啊，或者顺水推舟，啊，一唱一和也成。啊，或者俩人这个争执不休，自以为是也成，他好产生矛盾，一人就不好演了。 嗯， 一人怎么说呀？ 嗯， 您比如俩人可以说， 嗯， 您刚来呀，我来了会儿了，您还在那儿住呢？还在那儿住呢？您身体挺好啊，挺好。哎，郑哥的，我怎么不认识您了？这就是俩人。 对， 一日你要这么说就没法说了。 对，一人试试。 我刚来呀，我来了会儿了。我还在那儿住呢，还在那儿住呢。我姓什么呀？我姓崔，我叫崔琦。哎呀，真哥的，我怎么不认识我了？那还活什么劲儿呢？ 是了， 一日使叫单边， 嗯， 设反问自己翻。 嗯， 你比如俩人呢，就得说，哎，你等会儿吧。 嗯， 您那是怎么回事啊？这可以。捧哏的可以问， 哎，逗哏的再说， 代表观众发出疑问质疑来， 嗯， 一人就没法问了，一人怎么问呢？ 嗯， 只好自己问。那位说了，您上过学呀？哪位说了？ 哪位没 说？ 对了， 他自个儿说的， 没错。 他自个儿要不问呢，下边就没法接着说了。 对， 所以只能自己问。 对，这个您最佩服的就是刘宝瑞先生啊， 好啊， 这个单口相声大王， 单口大王。 嗯， 人家 他好在哪儿呢？怎么那么好呢？ 细节， 嗯， 这个见成败， 嗯， 细节取胜， 嗯。 这个我最得佩服刘先生呢，人家能于无包袱处说相声。 这怎么讲呢？ 现在有些年轻人呢，哎呦，崔老师，崔先生，您给我们加点包袱，那包袱少啊， 嗯， 没包袱不能说， 嗯， 离开包袱活不了， 嗯， 当然，好的包袱，恰当的包袱，那是越多越好， 嗯， 但是哪儿那么些包袱啊？没包袱就不说这相声了。我们现在打开收音机也好，啊，买的光盘磁带也好。您听一听刘宝瑞先生的单口相声， 嗯， 单口本来就难说， 嗯， 又没有密集的包袱， 嗯， 我们听他的假行家、黄半仙、珍珠翡翠白玉汤、测字、学徒、天王庙、连升三级，哪个段子那包袱也不是一个接一个， 对， 但是为什么你还爱听呢？ 嗯， 就是人家于无包袱处说相声，功夫在包袱外，功夫在段子外边。 嗯， 就跟我们，我原来谈评书的时候，功夫在书外。你说《三国演义》，人都看过这书，看过电视剧， 嗯， 谁还听你的？我这功夫在书外，有你不知道的。 哎， 相声也是一样。你比如说到这个明朝的事情， 嗯， 人家把明朝的一些礼仪啊说出来；清朝的事情，清朝的穿着打扮， 嗯， 官场上的规矩， 嗯， 给你说出来，而且。情节非常重要， 嗯， 它不是评书胜似评书。 您给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吧， 嗯， 说黄半仙这个段子， 嗯， 黄半仙呢是一个农民， 对， 没文化，哎，爱看看黄历， 嗯， 能说会道， 哎， 有点琢磨头， 不会算命， 不会算命， 嗯， 可是呢，他呢用现在话说比较聪明， 嗯， 你比如街坊。有位大姐，这个耳钳子丢了， 嗯， 找不着了，让他算卦，他不会算，装模作样的算，你这个没丢，锅台旁边水缸后找去吧，准有。哎，到那还真找着了， 他有个琢磨头，你看农村妇女结了婚了，他可不是吗？围着锅台转，围着水缸转，保不齐这耳钳子就掉下来了，就在那儿找着了，就认为呀，他会算卦，而且呢，他媳妇儿呢有这个寒腿腿疼的病，他媳妇儿只要是阴天，媳妇儿腿就疼；下雨，媳妇儿腿疼的厉害，所以呢，他就好像是懂天文似的。那么别人上工去了，早上起来一看响晴博日，别人都没带雨具，他一问媳妇儿腿疼，他陪着蓑衣下地了。这个天阴的厉害，别人都带蓑衣了，他媳妇儿腿不疼，他就不带这个雨具。日久天长呢，人就认为他会算卦了。这些小的情节都为后边他给皇上算卦，去算夜明珠，何人所偷，何人所盗，都埋下了伏笔。 嗯， 而且还有这样的细节，什么细节呢？大总管崔英偷了夜明珠了。 嗯， 皇上让他找人算出夜明珠谁偷的。 嗯， 他呢上天桥找算卦去了，到天桥啊，问哪个算卦的，您这卦灵不灵啊？都说灵。您看我没？我叫铁嘴钢牙。您这卦灵不灵？我也灵。为什么？你问算卦都说灵，你不灵他吃什么呀？谁还找他算呢？ 对。 后来呢，找来找去，上城里头找不着，上城外的找去。哎，听说这儿有算卦的，问小孩，你们这儿有算卦的？哎，有。就那门，就老黄住的那院子，找老黄了。你会算卦呀？老黄一看来挺大的官，处处摊摊啊，我会算。灵不灵啊？老黄心说，我这卦哪灵啊，干脆我跟人说实话，我这卦他不灵。嘿，好，走，跟您上哪儿啊？上北京，皇上夜明珠丢了，给皇上算卦去啊。老黄一听，好家伙，给皇上算卦去，还甭说算不灵，哪句话说错了，我脑袋就搬家了。哎，就这么着。可是呢，黄半仙不愿跟他去，不愿跟他去还不成，大总管崔英就找一个算卦不灵的，然后算不上来把他杀了，因为他坚守自盗偷的夜明珠，他这案也就算不了了。 嗯， 啊，走，不走不成。老黄没办法呀，问媳妇儿，你这腿怎么样啊？媳妇说，你看你让大官儿给带走了，我这腿还疼啊。你腿疼啊，那我拿着蓑衣。你看这个细节非常重要。 嗯， 就在这个当口，人家刘先生这腾出功夫来，要把这个细节告诉给听众。 嗯， 啊，我拿着蓑衣。这崔英一听，这响晴博日的，你拿蓑衣干嘛啊？那什么，您甭管，有用。嗯，今儿有雨。崔英呢也没住这个意，走，带着走了，把这个老黄安排到馆驿里边。大总管崔英高兴了，怎么着？他算卦不灵啊，明儿早上金殿上给皇上一算，算不上来，欺君之罪，把他给杀了。我这案子这辈子也犯不了了。吃着饭，喝着酒，高兴。 嗯， 正高兴呢，哗，外边下起雨来了。崔英一激灵，哎呦，哎，他说算卦不灵。不灵，他拿蓑衣干嘛呀？他怎么知道今儿有雨啊？哎呀，真人不露相吧，我得看看去。你看这个 细节真好。嗯， 啊，你所以他一环扣一环啊，这后面还有，咱要说呀，就等于把这段都说下来 了。哎，对了，哎， 这就是一环扣一环，让你 就是没包袱的地方，你也得揪着耳朵听， 哎，你得往下听。 嗯， 最后究竟算出来没算出来， 嗯， 怎么样呢？人老拿这个拽着你，牵着你， 嗯， 你得跟着这个演员这个思路走，这就是刘宝瑞的高明之处。 真是好，确实好。另外，您这相声三字经里还有好些个关于相声表演方式的这些个，可以说是经验之谈。这个咱们随便找几句啊，咱说说啊。比方说，腿子活学演戏，设载体未找去，半瓶醋把戏排里边歪，笑不来。 这个相声有很多术语， 嗯。 你们看这个听众看呢，都是对口相声。 嗯， 其实有不同的类型。你比如子母哏，一对一句的， 嗯， 一头沉，啊，以逗哏的说的为主。 嗯， 从台词的量来说，也占很大的比例。 嗯， 还有一种呢叫柳活。 嗯， 柳活就是唱，唱歌啊唱戏都叫柳。 嗯， 柳活当中还有一种叫腿子活。什么叫腿子活呢？就是两个演员仿学一出戏，传统段子老段子。 嗯， 比如说汾河湾，这梆子，京戏呢黄鹤楼。 嗯， 这是比较著名的腿子活。 捉放曹， 捉放曹。 嗯 啊， 洪阳洞， 洪阳洞，斗公训女、 嗯、 有很多啊、 哎。 这个呢不是真唱戏。 嗯。 观众也不是真听戏， 嗯， 人家要真听戏，人家就要上戏园子了， 嗯， 看戏曲演员的表演好不好？ 对对对，人听你说相声唱戏， 就拿这个作为载体， 嗯， 一个呢，不懂装懂， 嗯， 他也不是完全不懂， 嗯， 懂一点，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嗯， 知点皮毛，又好充能耐梗，好像是这里事儿似的， 嗯， 啊，遇见这个捧哏的呢，一般的是。是比较正的，比较懂的这个， 嗯， 两个人要合作一出戏，那逗哏的这个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荡，哎，他还不懂装懂， 哎， 这样就容易引发笑料。你说该哪儿唱了不知道怎么唱， 嗯， 该打家伙不知道哪儿打家伙，词儿也不熟，啊，头一句什么词儿？头一句这词儿，第二句呢？第三句？你看对的词儿好吧？ 嗯， 你这是四句、三句、四句吗？那四句什么词儿呢？一句不会， 哎， 是不是？ 对， 他可不承认自己不行，不承认自己不会， 嗯、 还处处显着自个儿能那梗，比谁都会。 哎，这个前一响后不灵，设包袱莫雷同，这什么意思？ 这说相声当然离不开包袱啊，或者笑料。 嗯，怎么叫前一响后不灵？ 还有个说法跟这一样，叫响一不响二。嗯、 这响是怎么？ 响就是包袱。你说出来、 嗯、 抖出这个包袱来， 嗯， 这个该笑的地方观众一乐， 嗯， 这个笑声就叫响。 哦， 说这个笑声强烈， 嗯， 或这包袱大响 大响。 嗯，是这个你本来计划着这点有笑声，结果没有、 嗯、 包袱没响啊。哎，前一响后不灵，又叫响一不响二。 嗯， 同类型的包袱，你比如说劈铡美，铡美案这个， 嗯， 包公审陈世美，陈世美不服，包公一生气，一拍桌案，把手枪掏出来，不用。 嗯，那会儿有手枪吗？ 肯定。 嗯， 这叫包袱响了。 对， 前面这个包公拿手枪的包袱响了，这叫响一。 嗯， 你过会儿你再说包公 又把手枪拿出来了， 你甭说拿手枪， 啊， 你再拿手机， 嗯， 你再发短信， 嗯， 再说上网， 嗯。 这就不可乐了， 对，因为前面已经观众乐过一回 了，包袱雷同了， 对对对 对, 对， 就前一响后不灵，设包袱莫雷同， 嗯， 你在后边还有包袱、 嗯、 你就别使这相同的包袱了， 哎， 你再换一个别的方法， 哎， 这就是前一响后不灵，设包袱莫雷同。 嗯，话不到人不笑，话若多也砸锅，这怎么回事？ 这就是相声比较娇嫩， 嗯， 它不叫细腻， 它不就是说话的意思？ 那不行。 嗯， 该说就得说， 嗯， 不该说不能说，该说不能不说，话不到人不笑。比如这需要垫一句， 嗯， 你没说这个话，观众不知道怎么意思，自然是不乐了。 嗯，包袱响即收场，舌天足笑声挡，这怎么意思？ 包袱响， 嗯， 刚才前面我们说了， 就是这乐了，观众乐了， 抖包袱啊、 嗯， 这个词儿一出来， 嗯， 关键词一出来， 嗯， 观众。哗乐了， 哎， 这得包袱响了， 嗯， 包袱响就得停， 嗯， 就包袱后边不能再有话了。 哦， 你甭管哪个包袱，包袱一响，后边不能再说话， 嗯， 再说话观众刚想乐， 嗯， 你话给挡回去了， 嗯，这您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吧、 嗯， 得说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 嗯， 就还说《夜行记》这个包袱吧， 嗯， 《夜行记》到底了， 嗯， 比如说。啊，这个他讽刺了一个不拘小节、 嗯、 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人， 哎， 一道上净出楼子。 这个我们听众都听过这个， 哎 哎， 然后到最后呢， 嗯， 什么指东楼又着了， 哎，我这又看见一警察， 哎 哎，当时我一掉车把蹭这么一下，哎，他在找我呀，他都找不着了。 你到家了， 我掉沟里了， 哎，掉沟里了，说出来就完、 嗯、 你不能再说词了， 观众就乐了。 对， 嗯， 你比如说吧、 嗯、 你到家了，我掉沟里了，嗨，把我脑袋磕一大包，好，血都下来了， 嗨， 那就观众就不乐了， 哎， 就影响观众这笑声。 这点啊，其实很重要。 这包袱响即收场， 蛇天族笑声党， 嗯， 不能再画蛇添足。 好些听众，包括业余演员，都是我多说这两句，他不挺可乐的吗？怎么就观众倒不乐了呢？就是您说这道理。 对，那哪个底你都不能再加画。 嗯， 你比如什么菜单子底、 嗯、 啊，好吃不好吃？好吃，爱吃不爱吃？爱吃。 嗯， 我没钱哦，白说了。 嗯， 这就行了。 高兴了啊！ 你不能再说。你没钱你费这么半天劲你背这么些菜名你这不是馋我吗你看那行吗 对对对对对， 那不可以、啊、 五官争功这个底我想明白过来了、 啊、嗯， 你们都走了、 嗯、 我这脑袋成鸭蛋了 是那多寒碜呢 嗯， 那就不成 就对对对对对对， 我脑袋成鸭蛋了就收了 哎，观众一乐就齐了、 啊、你说我脑袋成鸭蛋了那我怎么上街呀这就不成 就哎，对了 多一句不能说 没错 这就叫包袱响即收场、 嗯、 蛇天族笑声党 相声三字经里边可是说了不少关于相声的门道如果您对相声感兴趣不妨好好读读这本三字经一定会大有收获 音节跃动描绘市井风情声腔抑扬勾勒精华美景弹板丝弦韵律悠扬北京小曲儿 徐徐道来话北京，北京故事北京情。大家好，我是徐德亮。下边北京小曲儿了，咱们呢来听听赵俊良先生演唱的北京小曲儿《王员外休妻》，由许吉星伴奏。在这首小曲儿当中，徐德亮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后边的常熟联播。 上线了！ 音乐、 健康、 教育、 互动、聊天室， 时时有我相伴。 小说、 相声、 曲艺， 各大榜单， 个个不简单。 听书、 历史、 评书， 个性推荐， 只为你喜欢。 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